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四十集，闲着不如一起走。到了门口，展昭看到白玉堂回院子里喝酒了。他原本也想跟着进去陪他喝两杯，不过临时想起了一些事情，于是展昭一闪身没影了。在衙门大堂外边看到情况的紫影拽了拽折影： 展昭上哪儿去了？人不都抓起来了吗？ 还有一个人需要教训教训。 谁呀？ 偷东西的人当然要受到惩罚，而且失物要物归原主。 展昭这人挺有意思的。 第二天一早，睡了一宿的小四子精神爽朗地爬起来，推门走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却是撅着个嘴，似乎不太开心。小四子到了外边的别院空地上，就看到赵普练功呢。赵普回头，瞧见小四子拖着双木拖鞋，懒洋洋地走过来，就收了招，过去逗他。 怎么了？没睡好啊？这么没精神？ 舅舅，你们查案子查清楚了？ 是啊，没案子查了。咱们出去玩怎么样？一会儿去吃饭，吃完了饭呢，逛个街啊什么的。这刀斧镇啊，风光还算不错。 赵普正说着，就看到小四子突然扁着嘴，可怜兮兮，像是要哭了。赵普看得一惊。这时，外头走进来的欧阳看得清楚，赶紧跑过来。 好啊，赵普，你欺负小四子！ 欧阳少征身后，白玉堂正好路过，就看到赵普手忙脚乱地哄皱着脸的小四子，也有些纳闷，就跟进来看一眼。赵普感觉挺冤枉的，就看着小四子： 你怎么了？ 爹爹收拾行李呢，说要带我回家了。 众人闻言都是一愣，赵普回过滋味来了。对呀，案子破了，他边关的乱子也解除了，包拯他们也要去下一站继续出巡了，好像的确要散了。众人彼此看了看，紫影抱着小四子就开始哭，折影皱着眉头拉他： 干嘛呢你？ 这边的喧哗引来了公孙，进屋看到紫影和小四子抱头痛哭，也有些纳闷： 怎么了？ 爹爹，我舍不得回家，我想跟大家一起玩。 那我们总不能赖在刀斧镇衙门不走啊。 这时外头展昭打着哈欠进来了，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，展昭昨天一晚上没见人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看他挺困的样子，似乎还没睡好。吃过早饭，众人到了前厅，果然就见开封府的衙役们也在收拾东西。展昭就问张龙赵虎： 大人准备走了？ 大人和太师在商量着下一站去哪儿呢。 剩下众人面面相觑。白玉堂是准备回天山找天尊复命的，赵普和欧阳少征他们一行人是要回边关的，公孙策和小四子是要回绍兴府的家的，展昭是要跟着包拯庞太师继续出巡的。于是四拨人刚聚首挺谈得来，却马上要各奔东西了，而且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。 爹爹，我们不回家行不行呀？我舍不得舅舅、展展、拜拜。 小四子一直搂着公孙嘀嘀咕咕，念了一大串名字，反正就是不舍得走。紫影扁着嘴看赵普，赵普则瞧了瞧公孙和小四子： 我们就这么回边关呢？多没劲儿啊。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，倒是不急着回边关。 边关老贺看着呢，近期也不会打起来。 你呢？ 白玉堂还没开口说话，外头一个衙役跑进来： 白五爷，大人请您去。 前厅， 包拯在桌上放了一个木箱子。白玉堂进屋，一眼看到箱子旁边还站着个人，这人是天山派的一个小徒弟，看样子风尘仆仆的，似乎是刚刚远道而来。 见过尊师叔祖。 小徒弟辈分算得还挺清楚的，但白玉堂看到他则皱了皱眉。 你怎么来了？ 山上出了点事情，天尊让我给您送封信来。 白玉堂打开信一看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原来他不在的这几天，天山派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 我师父呢？ 天尊说他约了老朋友去云南喝酒，这事情让您回天山派解决。 又来了。 展昭好奇地凑过去看，白玉堂也不见外，将信给他。接过信一看，展昭也有些傻眼，好家伙，这下估计整个江湖都要震动了。白玉堂看了看众人， 那就此别过了。 小四子闻言就开始哭，说舍不得白玉堂走，公孙赶紧给他抹脸，让他不准胡闹。包拯虽然十分欣赏白玉堂，但人家毕竟是江湖人，门派如果有事儿，也只能让他回去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嘛。话说回来，包拯觉得白玉堂与展昭有缘，日后应该还会再相见的。 白少侠，这是两把断头刀以及苏屠禄身上的刀谱，本府想了想，这种妖邪之物还是交给天尊保管最妥当。 包拯指着桌上的箱子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这时身边展昭突然掏出一张纸给他，白玉堂不太明白，接过来一看，是一份皱巴巴的羊皮纸。白玉堂打开看了看，心中了然，是刀行风那份刀谱。难怪昨天展昭一夜未归，刀行风估计被他狠狠收拾了一顿，才会乖乖将刀谱交出来。白玉堂对着展昭微微一笑， 多谢。 展昭没说话，只是望着天。晌午的时候，小四子提着衣摆前前后后找了一圈，白玉堂已经不在了。到了后院，就看到展昭蹲在一张圆桌子上，手边一大堆卷宗，翻得那叫一个快。小四子走过去坐下。 白白走了。 是呀，不辞而别果然有他的风格。你才几岁啊，唉声叹气的。 我不想回家。 那你想去哪儿呢？ 想跟你们一起走，热闹。 展昭突然看向另一头， 先生，要不然一起走吧，你医术那么好，跟着出巡队伍一路走，能救不少人呢，还能多采集一些草药。 小四子一惊，踮起脚看那头，就见高高一堆卷宗后边，公孙躺在一张躺椅上，正帮着翻卷宗呢。小四子吐了吐舌头，他没看到他爹也在这儿。公孙无奈地看了他一眼，叹气。 也对，反正没什么事儿，包大人之前也跟我提起过，不如就一起走。 小四子双眼就亮了亮，这时候身后又传来说话声。 我也闲着呢，刚跟包相说了，跟你们一起出巡，到处逛逛。 小四子寻声一看，就见一大堆卷宗后，赵普也坐着呢，正在翻卷宗。 啊，真的？ 小四子又惊又喜，随即有些小小的失落。 那就剩下白白没有一起了。 找到了。 这时候，一旁的卷宗堆里，紫影突然举着手中一份案卷。 天山附近的悬案。 展昭过去接过卷宗，打开一看，眯眼笑，一溜烟儿找包拯去了。赵普踹了靠在卷宗堆上打盹的欧阳少征一脚， 收拾行李，咱们上天山看江湖人互掐去，铁定精彩。